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传统相声里，有一种批书讲史类的段子，他们产生于清末封建时代，有《三国演义》《聊斋》等十几部。因为《三国演义》在民间很流行，因此呢，批三国这个段子就更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批三国》。一提到批三国，我们就会想到文人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曾多次表演过这个段子。今儿啊，我们就来欣赏他与马志存表演的《批三国》。这个段子运用了歪批歪讲的手法，不是从正面讲三国故事，而是把重点放在三国的三字上，通过歪讲来做文章。逗哏的滑稽巧辩，听众真不禁有点笑中带气。然而呢，气是假的，乐却是真的。而捧哏的思考质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观众提问。逗哏演员在解答问题时，通过误会、谐音、故意褒贬或曲解等手法制造包袱，把无稽之谈说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同时呢，通过巧妙的组合、故弄玄虚、肆意夸张，给观众增加悬念。最后，出乎意料的抖包袱抖得很响，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有力地讽刺那些读书不求甚解，却时常炫耀自己牵强附会、夸夸其谈的人。好了。说完这些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批三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相声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我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说得上来吗？ 不，这个你也得问清楚了。你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啊？ 《三国志》的作者 陈寿， 《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贯中。 带批带讲的看过， 我连小书全看过。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金声叹批的，对吗？看过。 毛批的 毛宗刚， 玉批的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哼，我就甭出国留学了。 嘿。哎呀，您看这人长得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还 您这听像话不像话？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哦，这个金批三国、毛批、玉批，这你全看了？ 这些书倒是全看过。 有一部苏批的，你看过？ 什么批？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看过吗？ 哎呀，您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这我没看过。日本批的， 我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哎，您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这没得话，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赶上个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让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名字。 谢谢啊，感情这位没什么学问 啊。 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啊？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哦，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对对对。 哦，苏是顿号， 嗯， 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这好吗？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你这乱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见过这位作者吗？ 这人还活着吗？ 嗨， 啊， 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哦， 想见一见吗？ 哎呀，我太想见了。我得好好向他老人学习学习。 那好，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可以见一见。 好，您陪我去一趟吧。 来 啊， 握握手吧。 握手怎么回事？ 自我介绍一下 啊， 我就是苏文茂。 哎呦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 对对对。 啊，这里这里。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没有。 哎呀，遗憾。 嗯嗯。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我也感觉这样，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的意思是？ 就是你死了啊，也闭不上眼睛啊。 哎呀，那我得赶紧买本看看呢。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为什么呢？ 我刚从书店来 啊，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根据大家的要求嘛，还要继续出版。 嗯嗯， 恐怕再版嘛，得明年八月份。 这事儿还麻烦了，我这两只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了还。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 怎么办呢？ 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哎呦，我可撑不起是跟您研究，跟您好好学习。 别客气，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嗯，好。 当然，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啊，我这万一也就不可能的事儿了。 是这意思。我想问您这么个问题。 嗯嗯， 您说这部书它为什么叫三国？ 哦，这是您向我提出的问题， 您可以当众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好回答呀。为什么叫三国？魏蜀吴，也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这就是三国？ 对。 那就不对。 哪点不对？ 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 啊， 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不，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 你说说。 他那时候根本没有成事，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啊， 后来统一了，他为什么不叫一国？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那么依照你的观点来讲，为什么叫三国呢？ 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 你讲讲。 就因为它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啊。哦，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啊？ 对了。 那么请问有多少带三的呢？ 哎呦，那可太多了， 您讲一讲。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 嗯嗯， 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嗯，有三。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有。 刘玄德三顾茅庐， 嗯，有三。 诸葛亮三气周瑜， 有。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有。 公子刘琦三求计， 有。 陶公祖三让徐州， 有。 三秦孟户， 有。哎，没有军。嗯，哦，差点没让他蒙过去啊。不，你几秦孟户？ 三秦孟户。嗯， 七秦孟户。您呢？七秦。 七秦 多新鲜呐。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对不对？ 哦，这过过也算了。 他不能用二琴蹦到四琴上去，把三琴给免了啊。 三琴那儿也琴过一回，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还确实是不少。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 哦， 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的。 哦，这里还有含着带三的， 那也不少。 都有什么呢？ 这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有三个不知道，三个数学家。 行，这就够了。行，您打住。您说的我都糊涂。 怎么？ 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啊？对，三国里边有三位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都是做小买卖的。 三国的书里边全有。 全有。 那我得问问你， 嗯， 第一位做小买卖是谁呀？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 刘备卖过草鞋。 刘备卖草鞋？ 嗯， 书里边有吗？ 有啊。 哪写着呢？ 哎，这你得仔细看 啊。 这是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什么呢？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 嗯， 指的就是刘备。 哦， 就是看不起他的意思。 嗯， 刘备是卖草鞋的。 哦，知习贩履。 履， 啊， 履乃鞋也。 您就甭上口了，还鞋了还。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第二位是张飞，张翼德。 他做过什么买卖？ 张飞卖过肉。 张飞卖肉？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对，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哦， 在涿州那儿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 哎，那地儿我还到过。 是啊， 啊， 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呢？ 第三位是赵云，赵子龙。 赵云做什么买卖？ 赵云卖过年糕。 行，您俩不要再讲下去了。 嗯， 据我知道，赵云没卖过年糕。 那么要依你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哎，谁说的？ 不对， 不是不对。 嗯， 世家子弟。 嗯， 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啊，不 啊， 卖年糕的。 三国书里边有吗？ 这三国里倒没写着。 那你根据什么讲的呢？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三国。 嗯嗯，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是卖年糕的。 哪出戏呢？ 有这么一出京戏叫天水关。 嗯，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这点家底儿给唱出来了。 这个姜维是怎么唱的呢？ 他是这样唱， 你给学学。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 嗯， 赵子龙老卖年糕。 嗯， 也就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卖，老啊，搁这儿当总字讲。 对，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对，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来，没卖过。 哎 呀，你是最雷公啊。 怎么讲？ 胡批呀。啊，姜维唱的那个流水板呢？ 啊，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儿，一个走之儿，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叫赵云卖年糕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啊！ 我这是正根儿， 好吗？他那还正根儿呢。哎，啊，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让您说为一块年糕，我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要不然你不信。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对对对， 刚才还提到三国里面还有三个不知道。 对， 嗯，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 哦， 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在座的各位恐怕全没人知道。 你这口气也太大，还不用在座的各位。 嗯， 三国里边的事儿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那不见得。 你可以问呢。 那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姓周，名瑜，字公瑾。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他姥姥家 啊，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哈哈，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嗯，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姓张，名飞，字翼德。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对啊，这就是您主要的地方。 这就是三个不知道。 哎呀，这位光研究娘家人。哎，那么这三个不知道，阁下您得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好，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周瑜他姥姥家 啊， 姓纪。 姓纪， 纪氏生的周瑜。 哦， 因为过去啊，女人出嫁以后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是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不，您说这个三国书里边全有吗？ 有。 哪儿写着呢？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啊，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周瑜说什么来着？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这意思是？ 那就是既是生的周瑜，何是生的诸葛亮？ 这都哪儿的事啊？哎呀，我送您句格言吧，您是狗带嚼子。 这话怎么讲？ 胡勒呀。 哎呀，这什么语言，这不堪入耳。 这贾思文还不堪入耳了。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不错，这句话有，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还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了还。 嗯，恐怕你这说法是错误。 嗯， 我这是正根儿。 好嘛，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 嗯， 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这个三国书里面也有啊。 这三国书里没写着。 又根据什么讲的呢？ 哎，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句俗话。 哪句？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 这是？ 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吴氏生妃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说你这， 我这是正根儿。 啊，那咱就别跟他抬杠了。 嗯， 您可以随便的讲。 这就是三个不知道。 我还得要问， 为什么 刚才你提到三国里边还有三个数学家 啊？对 啊， 这是苏皮三国最新发现。三国里边有三位研究数学的， 都是三国里面的人物。 对了， 第一位数学家是？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哦，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 诸葛亮研究代数。 这事儿咱也没听说过，书里也没看过。哦，诸葛亮研究代数 啊？书里有啊。 哪有写着呢？ 这是在这个三国第46回 啊， 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哦，草船借箭。 对， 嗯，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 哦， 对面看不见人呢。 嗯嗯，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有那么一个场面。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嗯， 他问水手， 问什么？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吗？ 嗯，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 哎， 带数。 带 啊，诸葛亮研究这个。 不，您等等，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 带数。 哎呀，您是当今的才子啊。啊，第二位数学家是？ 第二位就是曹操，曹孟德。 研究什么数学呢？ 曹操研究几何。 嗯，这倒不错，一位研究代数，一位研究几何。 嗯， 三国书里面也有。 有。 哪写着呢？ 这在三国第48回。 嗯， 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横槊赋诗。 对。 嗯，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谈什么呢？ 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这意思是？ 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说，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对啊， 人生几何是光研究几何啊。 嗯，对。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是？ 第三位是貂蝉。 哦，这还是个女的。 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有那么一个目录。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您说说。 就因为董卓专权 啊，哦， 群臣对他不满。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对，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他跟这董卓是什么关系？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他们是干父子的关系。 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对， 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定这计策呢？ 就为是离间他们的关系， 给他们爷俩制造矛盾。 对， 嗯， 要说貂蝉可真是了不起。 是啊， 貂蝉在凤仪亭见到了吕布，貂蝉跟吕布是这样讲。 怎么讲的呢？ 貂蝉说，嗯，小吕 、哎，这什么词儿啊？ 你真好， 嗯，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哦， 这是貂蝉爱吕布。 对， 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 说什么呢？ 哦，董老太师你真好，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 嗯，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对，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哦，三角恋爱啊。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个对。 经典名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欣赏的是相声《批三国》。这段相声对捧哏演员的要求非常高，他不仅需要配合逗哏演员的表演，还要把对逗哏演员的厌恶和惋惜之情表达出来。就相声中一般的人物处理来说呀，捧哏的看出了逗哏的毛病，觉得可气，要采取厌恶的态度对待他，这都比较容易做到，而做到惋惜却很难。它不单与捧哏演员的当场发挥有关，而且呢，关键还取决于捧哏者的思想水平、生活经历、个性气质等各方面。捧哏的在一定程度上要掌握这个惜字，而这段相声啊，在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了捧哏演员对逗哏演员轻俗浮浅等表现出的惋惜。和您聊到这里，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送你一首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杨洪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